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呢个新常态咧，都已经唔新啦，唔经唔觉都超过半年啦，大家都好习惯啦，系嘛？即系用现代科技嘅崇拜，咁啊，我自己都同我自己嘅教会弟兄姊妹话，喺呢个嘅崇拜里边咧，我都要求弟兄姊妹咧要好似翻崇拜一樣，著好件，即係著得整整齊齊嘅，坐直嘅，咁嚟聽崇拜。咁啊，所以咧，我哋弟兄姊妹咧，一用呢啲，我哋用 Zoom 嘅，咁佢哋咧就，我淨係見到知道喺個電腦嗰度打曬啲名出嚟，但係佢哋就唔出個樣嘅喎。咁我點解你哋個個唔出個樣嘅咧？你知即係原來做講員咧。即如果當我哋前邊，因為我教會就有個大銀幕嘅，就係俾講員睇到後邊嘅，即係嗰個銀幕上邊咧，就冚唪唥都係名嘅啫，嗰個冇真人喺度嘅。咁我話唔該你啦，俾我睇你個樣子得㗎，即係好似真係崇拜咁噶嘛，咁啊係對我嚟講有啲，即係有啲鼓勵嘅。點不知我哋弟兄就話唔得㗎，周牧師唔出得個樣㗎。我挨喺張牀度嘅，而家係我著住睡衣嘅，咁一個二個都係咁嘅樣。咁我哎呀，原來咁啊，咁啊，真係其實咧，我哋應該對崇拜咧要多一份嘅嚴肅同認真啊。雖然咧有新常態，但係咧我哋嘅心情咧就唔好咁新常態至得㗎嚇。咁啊，好感恩啊！我哋今日咧雖然都係喺現代科技嘅敬拜，但係都有一班嘅會眾喺度，都俾我好大嘅鼓勵。好多係工作人員啦，當然啦。咁啊，但係都真係盼望上帝繼續使用你哋，特別咧喺嚟緊你哋有個嘅即係實體崇拜八號啊嘛，你話係嘛？我哋使命宣道會都講都開始咗啦。點不知咧，就因為疫情反彈，咁我哋咧就冇得即係冇得實體崇拜，因為我哋教會有個 daycare centre。即係如果一個中招咧，咁就慘啦！我哋成個嘅這個 daycare centre 都要冚檔啦，咁所以我哋就有啲困難。好，今日同大家嚟去分享喺《使徒行傳》裏邊嚟去睇呢一對嘅夫婦。咁剛才正話唱嗰首歌咧，我係最中意嘅。正話嗰首歌咁多首聖詩裏邊咧，係大家估到邊首係最尾嗰首，就是、I Surrender All。咁呢首歌咧點解咁中意咧？因為每一次唱呢首歌嘅時候咧，都俾我哋好多嘅提醒嘅。我哋唱就容易喎，唱 I Surrender All 好容易嘅喎。但係真正你話要做到 I Surrender All 咧，你冇 I Surrender All 啦 ，I Surrender 一部分你都艱難嘅。咁我記得即係一陣間同大家分享嘅信息裏邊咧，就讓我記起一件事。我相信我未同大家講過嘅呢件事係大約發生喺年半前。咁我咧就好好客嘅。我啊好中意接待弟兄姊妹啊，接待朋友啊咁我咧就向上帝祈禱，即係我講翻，即係大約40年前啦，即係我喺啱嚟翻嚟移民過嚟加拿大嘅時候咧，咁我就結婚之後咧就向神即係求我哋住喺個 condo 嗰時候冇乜錢咁，我話就算 condo 都好，我都求神俾多一個房俾我啊，即係。你知啊，而家啲 condo 400尺嘅啫嘛，但係嗰時唔係，你講緊40年前嗰啲 condo 都1000尺嘅，好大下嘅。咁我求神俾多一間房俾我們兩夫婦，再一間書房，俾多一間房俾我係咩咧？就係接待弟兄姊妹嘅，要嚟招呼弟兄姊妹嘅。特別喺温哥華，我哋好多過客嘅，大家記得幾十年前嘅時候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要一間咁嘅屋。咁啊，由嗰時開始咧，上帝真係豐豐富富嘅恩待我哋嘅，因為我一路住嘅屋咧都有多一間房，有時多兩間房嘅。咁啊，大約喺個零月前咧，咁上下咧都係一段時間噶啦，咁都唔止個零月啦。咁啊，有位牧師啊同我講：，我細佬移民翻嚟過嚟，咁佢個仔咧就要教書，但係佢個仔喺 Richmond 有份 job。咁啊，於是咧就揾Bread and Breakfast 嗰啲嘅地方住啦，搬嚟 Richmond 啦，咁都係短期嘅啫，因為佢嗰個係暑期班嚟嘅，咁但係揾唔到。你屋企係咪有多間房㗎？咁我係有啦。你細佬咪即係我同學咯，就同我傾嘅嗰個牧師個細佬就係我以前嘅大學嘅同學，亦都係我太太嘅同學，同太太同一間大學嘅。咁啊， 梗係得啦，嚟啦叫佢咁。咁我又唔記得咗一件事，我就問一問太太，就唔記得咗問太太。咁我話得㗎啦咁。咁啊，跟住嗰位牧者佢話：啊，唔好咁下巴輕輕喎，佢一嚟住係住半年㗎喎。咁我話：哎呀，梗係得啦，我舊同學個仔，梗係要照顧佢啦。咁咁啊，係真係犯咗人生嘅一啲大錯。當我太太翻即係去完團契翻嚟嘅時候，我話：哎呀，講個好消息你聽啊！我哋嘅老友記個仔會過嚟住，好啊，招呼佢咯咁。我話佢話要住半年，咁我話太太嚇一聲好大聲咁。咁啊，原來咧，即係接待人咧住半年咧，真係要徵求下太太嘅同意嘅。啊，真係啦，姊妹都岌頭啦，但係我就唔，即係我啲男人就咁中意接待人，唔會咁樣諗嘅。男人接待人係天經地義嘅，咁但係原來咧，太太會覺得好多唔方便啦，好多照顧啦。雖然係大個仔啫，但係都係即係屋企多個人啊嘛。咁嗱，咁聽我引用呢一樣嘢咧，作為開即係一個嘅開場白咧，咁因為今日就同大家嚟去思想一位嘅。一對嘅夫婦，咁呢對夫婦咧就係唔單止係接待，係喺佢嘅生命上咧，佢嘅侍奉上咧，俾我哋好好嘅一啲嘅榜樣。咁呢個榜樣咧，經常都係俾我哋嚟去重新嘅思想喺我哋侍奉嘅人生裏邊，有啲我哋覺得係天經地義，又或者我哋已經做到差唔多噶啦，你仲想點啊？咁但係原來喺呢一位嘅呢對夫婦嘅身上咧，我哋睇到喺侍奉嘅人生裏邊咧，的確我哋真係有好多嘅擺上嘅，的確有好多係我哋原來我哋以為我哋做咗，但係咧原來都仲有好多就係 room to improve 嘅。去更好學習嘅。咁呢夫婦咧就係、叫做阿居拉、白基拉，經常都撈到粒亂噶啦。阿基拉定阿居拉咁啊，白居拉定阿白基拉咁啊。咁其實咧，如果你聽個英文咧就容易啲啦。丈夫叫 Aquila 啊，咁啊太太叫 Priscilla。咁 Priscilla 今日好多人都聽過啦，啲名係容易記嘅啊。咁呢對夫婦咧，其實唔係乜嘢點樣經典嘅，但係呢對夫婦喺聖經裏邊咧就喺《使徒行傳》裏面是有記載過他們的事情的。那剛才讀經已經讀了了、我現在這本就是新譯本來的、剛才讀應該是和合本來的，認為那裡是、但是一樣的，各個意義都差不多了、在第十八章開始呢，其實很長的、記載阿居拉、白基拉的事情，在我們當中學習的事情呢是很長的記錄的、在這裡我們先看看他說、我呢個翻譯咧，第十八章第一節咧，就係此後或者從此開始咧，保羅就離開咗雅典，去到哥林多啦。咁嗱，咁呢段説話咧，似乎個重點係喺保羅，的確係保羅嘅關係，讓我哋從阿居拉、白基拉嘅身上嚟去學習到一啲嘅服侍嘅功課嘅原則嘅。嗱，但喺呢度到底發生咗咩事咧？保羅點解要離開雅典呢？點解保羅又去到哥林多呢？同埋從此以後，咁啊，從此以後咧，啊，和合本嗰度嗰句係乜嘢？我而家手上冇。啊，這事以後嚇，這事啊，咁到底這事係乜事咧？發生咩嘢咧？當時嗱，咁要有少少嘅 background 咧，可能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嘅，就係、是、當時喺雅典一帶咧，就係、是、之前咧，就係、是、第十八章之前咧，就係、是、保羅同西拉咧，喺佢嘅我哋叫做保羅宣教嘅第二次行程嘅裏邊，可以打嗰個圖出嚟嚇。咁第二次行程咧，大家見到啦，就係、是、耶路撒冷進猶大，又跟住敍利亞，又跟住咧，就係、是、呢一個 loop 咧，呢個圈咧，就係、是、一個保羅嘅行程啊。啊，因為我不詳細在那裡講了，不過呢、這個 loop 呢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在《使徒行傳》第十八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呢都是環繞著這個的 loop 的這個的行程的這個路線，大家稍微有少少的印象，知道保羅的第二次行程到底是走了去哪裡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都在這裡見到呢、他去到歐洲的，即是從呢個耶路撒冷一路去到羅馬等等嘅地方。嗱，咁喺從嗰時知呢件事以後咧，即係之前係咩事咧？ 就是保罗在他传福音的路程上面，宣教的路程上面，他是不是红地毡欢迎他的，大家应该明白。因为当时呢，大家如果有不需要翻，我就读给大家听，就是第十七章呢，那里是讲到群众和地方官呢，就是对这些宣教的工作呢，就非常之抗拒的。有时很多人呢都是抵抗这个的保罗的和西拉的工作，要甚至就是捉起他们，要将他们交给民众啊，诸如此类。大家留意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当时使提反被石头打死之后，教会就啲信徒就分散，除了留下使徒在耶路撒冷之外呢，其他的门徒呢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咁佢哋一路行一路去做福音嘅工作。嗱，咁喺第八章咧就有讲到佢哋嘅去分散各地嘅时候咧，去咗有啲咧就系去咗呢个撒玛利亚，有啲咧就喺即系离开咗耶路撒冷嘅地方。而当时佢哋遇见咧，就近乎我哋今日叫做好似走难嘅咁嘅方式啊，因为使提反系被石头钉死啦。一般一班的信徒呢都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的。大家留意，在那个时候呢并未有教会，新约教会 的存在。而当时这班的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仍然是在当时的会堂，他们有一个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小群人。在圣经里面说呢，就是那些人说那一撮人，亦都可以講咧，喺當時猶太教裏邊咧，基督徒咧就被看為異端啦，啊，即係一班嘅異端嘅人喺度搞搞震嘅，啊，佢於是咧，啊，當時啊啲人咧就抗拒呢一個基督教，啊，抗拒呢班門徒，呢班嘅信徒，咁所以咧，佢哋四處躲避，因為咧啲人咧係要拉佢。大家記得保羅未信主之前啊，拎住佢嘅批文去到去拉人咧。去拉呢啲嘅基督徒啊，甚至拉翻去受審啊，諸如此類。嗱，當時佢哋係周圍漂浮漂泊嘅。啊，咁啊，當然喺周圍漂泊嘅日子咧，並唔會好過啦嚇。即係唔係周啊？即係我如果我哋今日啊，如果記得翻走難嘅時候嘅情形係點，我未經歷過。如果大家經歷過走難，你起碼都七十歲嘅啦嚇。啊，即係經歷過呢啲日子嘅咧，你要知道當時咧係周圍逃避嘅。嗱，但係當時嘅基督徒咧，佢哋並沒有逃避。你睇翻第八章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哋一路行，一路傳福音，一路醫病趕鬼。一路呢有群眾嚟去跟住佢哋嘅，有啲人帶埋啲有病嘅人去到佢面前啊，啲門徒呢就係行神蹟啊，嗰諸如此類。咁結果呢，去到邊度地方都好呢，但係得到嗰度嘅地方嘅群眾呢好大嘅歡迎嘅。咁但係佢哋受到邊人嘅抗拒呢，一般都係受到一啲嘅羅馬呢個猶太教嘅嗰啲嘅教長啦，又或者呢當時嘅法利賽人啦，又或者嗰時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喺宗教上面嘅宗教領袖呢，就係抗拒呢啲嘅門徒。咁而保羅信咗主之後咧，佢就好努力嘅嚟做福音嘅工作，所以咧佢去到邊度咧都係被人拒絕嘅。嗱，咁去到第十七章嘅第十六節嗰度左右咧，你就見到保羅係去到雅典就 Athens 呢個地方啦。去到希臘雅典呢個地方咧，佢大家都記得佢嘅名句咧，就係當時佢見到滿城都是偶像，心靈十分之憤激啊！咁啊，另外一個翻譯咧就好焦急、好憤激。嗱，當時保羅咧真係覺得即係佢承擔住向外邦人傳福音嘅呢一個使命嘅時候咧，佢見到雅典咧周圍都係神像。嗱，咁大家又明白咧，喺雅典啊，就呢個希臘呢啲地方咧，神像咧並唔係一個我哋今日叫做好似如果你去過台灣都見到咧，我即係地下角落頭有兩嚿石頭，又整嚿。整個偶像喺度啊，連石頭都拜下咁啊，諸如此類，周圍都係偶像。嗱，雅典人咧，佢哋嘅所謂嗰啲嘅偶像咧、神像咧，並唔係一啲嘅民間宗教咁簡單，因為大家留意咧，就係、希臘嘅哲學咧係非常之慎謹慎。 很緊密的，大家都知道。而他們每一個的 神話故事呢，就不是一些很迷，即當然我們今天叫迷信，但在當時都是有很濃厚的哲學的根基在背脊的。所以呢，大家要明白，保羅去到哪裡呢？你看到聖經有記載，就是他跟那裡的那裡的學者呢，有很多的辯論的。保羅他自己一個很深很高深教育的人，但是當時那個地方呢，亦都是很多不是滿天神佛那麼簡單，而是很多的哲學的理論、哲學的學派、哲學的對話，那時候很興他們的教學是對話式的，是 debate， 是 confrontational 的。那保羅呢，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宣講他的基督耶穌的道理。所以呢，在這些的辯駁、那些的哲學的對話的時候呢，那保羅呢，是當然真的上帝很重用他的，但是保羅呢，就一直要逃避了，因為那些人繼續的不斷的拒絕他。咁所以咧，最後咧，如果去到第十八章咧，保羅咧就離開咗雅典咧，就去到哥林多啦。咁喺嗰度咧就遇見一個喺本都嘅猶太人。呢、這個本都咧，如果喺嗰個地圖上邊咧，你見到咧就係呢個加拉太，本都係加拉太對上比亞尼嘅右手邊咧，應該就係本都嘅地方嘅。嗰時咧，有一對夫婦就係叫做阿居拉同伯基拉啊。咁呢對夫婦咧，佢哋來自本都嘅猶太人嚟嘅。嗱，咁佢哋咧，因為嗱聖經嗰度講，因為格魯調下令所有嘅猶太人都要離開羅馬喎。咁當時發生咩事咧？因為咧喺前面，如果你再梗係冇時間，你再睇喺前邊咧，就係因為呢班嘅基督徒咧。是很多的騷動啊，很多的騷亂啊，就不是他們搞什麼示威行動，而是因為他們的全港基督的信仰的緣故呢，引起很多的爭拗，引起很多人的參與啦，很多人都信了耶穌啦。咁因為大家要明白，在猶太人當中咧，猶太教是他們的根深蒂固的一樣嘢嚟嘅，根深蒂固的一啲嘅信仰。而家咁啊，有很多的猶太教的信徒，佢哋信了耶穌喎，但係好似我正話話。未有教會的建立的時候，他們怎樣呢？他們在回會堂 synagogue， 大家要明白，當時的會堂不是宗教會，都當然很多的宗教團體都在那裡有些傾偈，但是比較接近的就是今天我們叫的 community center， 在猶太人的會堂就等於我們今天加拿大的這個 community center 差不多了，就很多時候是 聚集一起，大家辯論啊、傾偈啊、fellowship 啊，這樣。而這一班的信了耶穌的猶太教的人呢，他們同樣都活於這個的會堂裡面的、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的紛亂、很多的紛爭了，因為猶太教的人當然抗拒他們，那些文士、法利賽人當然抗拒他們，所以呢就搞到呢當時的羅馬政府呢就覺得煩，即是非常之煩的。還有呢，大家要明白，當時的那些門徒呢是真是翻天覆地的、那些門徒不是好像、今天那麼他們是很 aggressive 的，我們叫做很急進的，很將福音的無論去到哪個地方都是全港高舉福音的，於是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抗議、於是就、很多的紛亂、很多的紛爭。所以呢當時的格魯調呢就下令你不要再在這裡搞了，離開羅馬了，麻煩你走去哪裡了， 就是要他們離開的。所以呢阿居拉呢就跟他的太太呢伯基拉呢、就一起呢就從意大利就去到咧，去到呢個哥林多啦。咁喺哥林多啦，嗱，聖經嗰度講咧，就係保羅係去揾佢哋嘅。因為保羅咧，因為揾佢，因為佢哋係職帳棚嘅。你話點解保羅會出帳棚㗎？咁佢係一個學者嚟嘅喎，咁使乜職帳棚咧？咁而咧猶太人咧喺十六歲以下咧，即係你到十六歲喺十六歲嘅時候咧，你就要學一門手藝，無論你幾叻都好。如果按照當時嘅文獻咧，就講咧。 保羅咧應該咧係13歲咧就已經去到加瑪列嘅門下作弟子噶啦，即係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有學識嘅人，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一個學者啊，可以講得能言善辯嘅學者。咁於是咧，佢喺加瑪列咧，加瑪列係當時一個好出名嘅教法師，咁聖經都有講過。咁其實其他嘅其他嘅記錄咧，加瑪列咧係當時一個出名嘅婚姻輔導家，咁係唔係咧？我就真係唔知啊，但係有咁樣嘅記載嘅呢啲。咁保羅咧就係喺加瑪列門下咧就成為咗個嘅高材生。但是呢在猶太人的傳統呢就是每一個16到16歲的時候呢你就要學一門我們中文叫做手藝，學一門做即是謀生的工具，你不是只是靠講嘢的。於是呢很多人呢都是學這個織帳篷，另外一個翻譯呢就是所謂織帳篷呢就是皮革的，做皮革的工作啊。咁啊，可能織帳篷都係皮革嘅，咁我哋又唔係好清楚。但係咧，織帳篷呢樣嘢咧係一個好 common、好普遍嘅一個職業。咁所以咧，而阿居拉、伯基拉咧，佢哋啱啱離開咗羅馬咧，就去到呢一個哥林多呢個地方咧，就喺嗰度咧住落嚟，就開展佢嘅事業。咁呢個事業咧，當然就係做織帳篷嘅事業啦，或者做皮革嘅事業啦。咁而和合本咧就係講咧保羅去投靠佢哋嘅嚇，咁啊即係話保羅去揾可能聽到阿基拉、伯基拉呢對夫婦有一對外主嘅夫婦，但係都係啱啱到嘅。佢嗱聖經呢度講係佢新近帶同佢嘅妻子就去從意大利來，就留咗喺嗰個哥林多呢個地方嗱。弟兄姊妹喺呢度咧，我哋見到係一對新到初到貴境的夫婦，他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就是建立他們的事業，是做他們的生意，那做他們織帳篷的生意出來。那無端端本來兩個人，聖經沒有說到他們有沒有子女，我們都不需要 去追究他們有沒有子女，但總之兩夫婦呢就是在那裡建立他們的事業。而就在要建立他們事業的時候呢，就來了一位叫做保羅的，就要投靠他啊。那啊，我不知道兩夫婦是怎樣傾掂佢啦，但係咧就總之就接待了保羅在佢度住。啊，弟兄姊妹，就我正話講開頭嘅時候，呢、這個接待都好有意思嘅嚇、啊。接待一位保羅在佢度住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嚇、啊，因為聖經裏面講咧，一住就住咗幾耐咧，喺第11節就係講啦，一住咧同佢哋咧就係喺嗰個地方留咗1年零6個月。咁啊，當然冇講到係咪喺阿居拉、伯基拉屋企住啦，但係起碼阿居拉、伯基拉咧係接待佢嘅人嚇啊。咁喺嗰個接待嘅過程裏邊咧，就聖經裏邊咧就有比較詳細啲嘅講述，到底當時保羅咧佢係咪走去嗰度真係織帳篷咧？嗱，聖經講保羅唔係喺阿居拉、伯基拉嗰度淨係織帳篷喎，可能呢個係佢嘅副業啦，諸如此類啦。但係咧就係、是。佢呢兩位咧，保羅咧就帶埋即係跟住西拉同提摩太咧，馬其頓啊，係栽埋侵埋落去保羅嗰度。咁保羅咧就專心去傳揚主嘅道，向猶太人極力證明耶穌是基督。嗱，大家留意有時啲字眼咧喺呢度咧，係保羅唔係可傳可唔傳，保羅係極力嘅去傳福音。弟兄姊妹，啊呢個極力好有意思嘅，即係。你連即將爬我都唔需要你啦，啊有阿居拉、伯基拉嚟照顧我，我翻到屋企有個地方落腳有飯食咁，但係我所有工作我係專心好用力嘅去作傳福音嘅工作，啊好似我正話話傳福音大家要明白當時普遍嘅社會氣氛咧，都係覺得呢班係異端嚟嘅，呢班係另外一種人嚟嘅嗱。今時今日咧，我哋作神嘅工作咧，喺加拿大咧，我哋點計都好啦。加拿大本身咧對傳道啊、牧者啊、作福音工作嘅咧，都有一份嘅尊重嘅。我自己覺得啊，起碼你哋嘅奉獻，你可以乜嘢啊？可以年底可以有免税噶嘛？啊，喺嗰時唔單止冇免税添，可能仲因為咁嘅緣故俾人揼你一身添嚇。咁啊，仲有喎喺加拿大，如果你係做牧者嘅，咁啊，你仲可以攞到呢個嘅居住嘅免税額喎。咁即係呢個起碼都係一份嘅尊重。你 承唔承認基督教唔係一件事，但係咧，起碼對傳福音嘅人咧，啊，作神工作嘅咧，都係一份嘅尊重嚟嘅。但係當時冇呢件事嘅噃，啊，保羅仲要繼續努力嘅冒住別人嘅抗拒，冒住別人嘅拒絕咧，佢去做呢個傳福音嘅工作喎。嗱，咁所以咧，你見到保羅咁講係咪成功咧？咁嗱。保罗咧喺啊喺呢个当时喺哥林多嘅地方咧传福音嘅时候咧，第十二节啦，就系、是、当加流作亚该亚省长嘅时候，有人一致起来攻击保罗，拉佢去到审判台前。又跟住咧十七节咧，就系、是、众人抽住会堂主管啊苏提尼喺审判台前打佢，呢啲事咧加流一概不理，即系咧政府咧。就即係個首長咧，就隻眼開隻眼閉啊，就唔理啦。你俾人打你嘅事咁嗱、啊。當時傳福音咧係咁樣樣嘅處境喎。嗱、啊，大家我再問一問啦。如果你要接待一個神嘅仆人，或者一個你嘅老友記，你先問第一件係咩？嗰、那個係邊個嚟㗎？我識唔識佢㗎？啊，佢係咪異相處㗎？啊，大家知唔知道保羅係咪異相處㗎？你估下啊，我成日都喺度笑啊。即係我係中意彼得嘅嚇，因為彼得好有人性嘅，彼得嘅 he's a real man 啊，係一個好貼地嘅、好落地嘅人咧。即係保羅咧，就覺得哇，真係高深莫測啊！呢個人嚇，真係啊！但係大家見到你到歐洲咧，嗰啲雕像啊，即係想像中嘅保羅係點啊？揸住把劍噶嘛啊！拎住本聖經揸住把劍係咁樣樣，你到所有嗰啲嘅歐洲嘅雕像，保羅係一個光頭佬嚟嘅嚇，揸住把劍好狠嘅，即係鷹咁嘅眼神，拎住本聖經咁噶嘛。而彼得就唔係嘅，彼得好比較善類一啲嘅嚇嗱。但係保羅如果大家喺聖經裏面都見到佢同咩啊？佢同啊為咗馬可嘅事，佢同巴拿巴嘅拗撬，大家記得嘛？在聖經裏面講個拗撬，佢用乜嘢啊？起了紛爭，嗰個原文嘅字，呢個紛爭係乜嘢啊？唔係有啲 confrontation 唔係咁啊，係好猛烈嘅嚟去爭吵啊！啊，咁你可以就巴拿巴點可能會猛烈爭吵咧？佢咁善類嘅人啊，嗱，但係保羅就一個咁嘅人啦，啊，一字不合就可能即係拗起上好執著、好嚴謹嘅，呢個就係保羅啦。嗱，如果你話，去接待一個咁嘅人，佢哇！如果佢係大學教授咁都 OK 啦，係嘛？即係佢係眾人都尊重嘅，但係唔係哇？保羅行到出去係俾人掟石、俾人打、俾人抽住拎佢咧，俾人推，即係驅趕佢。但係招呼一個咁嘅人，咁你制唔制咧？啊，你就真係要諗下先啦。我打開我屋企，唔單止係保羅。佢引起好多人嘅非議啊！就係因為我去接待佢啊，連我都出問題啊！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你接待一個眾人喺温哥華眾人抗拒嘅一個弟兄喺你屋企，你會點諗啊？死咯！你會唔會因為我接你，連我自己都上身噶？冇興噶啦，係嘛？所以會拒絕呢啲人嘅嗱。但係阿居拉伯基拉咧，你發覺佢完全冇咁嘅事喎。他仍然好的接待他，他做一樣嘢嘅啫，就是保羅的侍奉的工作咧，佢翻到屋企咧，翻到人屋企咧，一定有一個好的地方俾你，即係你要翻嚟屋企喺嗰度休息，喺嗰度我會照顧你，喺嗰度我會供應俾你。嗱，呢個就是阿居拉、伯基拉嘅嗰種嘅榜樣，係從來冇計較過對方係乜嘢人。從來冇計較過對方係邊一個，我先考慮我係咪應該服侍你。啊，今日其實我哋都好多時有呢種嘅考慮嘅。啊，唔好講話接待人啦。啊，就算係大家同工啊，我曾經經歷過喺一個教會侍奉嘅裏邊，有一位團長，大家知道團契團長啊，我要揾。要揾職員噶嘛，要揾副團長啊 ，Kelly Clark 咁啊，要揾呢啲人幫手一齊侍奉噶嘛。咁、那個副團即係有一個被考慮嘅問佢 approach 佢你會唔會考慮呢個團契做副團長？你不如你話聽邊個係團長先，我要諗過先咁。佢啊，哎呀，你唔好搞我啦！啊，連侍奉都唔制啊，你唔好話接待佢啦嚇。我哋真係有呢種嘅潛意識喺我哋嘅生命裏邊㗎。 邊個人急得嚟？冇問題，同佢一齊拍檔，好開心嘅，彼此互相鼓勵。邊個人？哇！佢雖無過犯喎，咁即係咁，你又論盡啦啊！即係喺我哋嘅侍奉裏邊，我哋係咪能夠啊？而家好興用一個字啊，叫做無差別嚇、啊，無差別嘅嚟去接待，無差別嘅嚟去嚟去接受咧啊！喺侍奉裏邊，我哋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嘅喎。講不到出嚟，不過心底裏邊藏住咗喺度啫。嚇嗱，阿居拉伯基拉喺呢一件事裏邊咧，讓我哋睇見佢呢種嘅無差別嘅態度咧，實在好值得我哋嚟去學習。嗱，點解我話佢唔單止係嗱，佢唔單止係咁樣無差別嘅接待保羅，佢甚至將保羅嘅侍奉成為咗佢自己嘅侍奉嘅一部分。點解咧？因為喺後邊咧就係、是。當保羅住了一年零六個月之後呢，他離開的時候呢，就同行的有誰啊？同行的有伯基拉和阿居拉、大家覺得如果你伸到你剛才伸到哥林多在那裡做個職帳棚，跟住保羅被人打完揼完之後呢、保羅住了許多日子，然後就辭別弟兄們坐船去敘利亞了，你會不會說好了，終於他肯走了，好了，我們有得從頭再來過了、不用拖著個大的秤砣了，這個秤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因為我們整家屋兩公婆都被他女翹起的、他不是嘛，他不單止這樣，他做什麼？他還跟著保羅，跟保羅一起去到以弗所這個地方，保羅就留下了他兩夫妻以弗所，然後他繼續就坐船去耶路撒冷的地方，去該撒利亞。弟兄姊妹，在這裡我們看見阿居拉伯基拉這個侍奉是很真的、他不是一時之間，而是 他將保羅的工作就成為了他的工作，他將保羅就成為了他要服侍的一個對象。即可能他們都知道保羅去到以弗所同樣都會遇到這些情形，因為保羅根本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可能他們都覺得保羅是需要有人在沿途一路照顧著他，所以呢他就跟著保羅就去到、這個以弗所這個地方呢，就在那裡呢就留下了、弟兄姊妹，在這裡我們看見保羅的侍奉就成為了阿居拉伯基拉的侍奉、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呢？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哇，他真的很多的逼迫，受很多的苦，我尽量协助他，不单只是协助他，还要让他成功是成为你自己的成功。所以你留意保罗在最后在罗马书那里、罗马书的、16章罗马书的16章第3第4节，保罗他怎么说的？他说、到最后了，他说待我问伯基拉和阿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他是跟我一起同工的，他是职帐棚，但他跟我一起的、不是跟我一起职帐棚，而是跟我一起服侍、但阿居拉伯基拉是不是真的走了，好像保罗那么大声疾呼服侍呢？不是、他是招呼保罗，提供关心，提供的地方给保罗，就成为了保罗的同工了。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都置诸度外，即是说为了我的缘故，他 risk 他自己的 life 的，他甚至他自己的危险他都在所不计，总要你保罗能够成功，那我就成功了。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他们。聖經記載阿居拉伯基拉的事真的不多，只有那幾段，但是在保羅的一生裏面就成為了一個很難得很難得的紀念的同工，甚至外邦的眾教會都多謝阿居拉伯基拉。跟住咧，你睇見跟住落嚟咧，個保羅咧就離開咗，就留低離開咗以弗所，就留低咗呢兩夫婦喺以弗所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喺嗰度就留低，就繼續做佢哋嘅職帳棚嘅工作。咁咧就跟住咧喺聖經嘅第 第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呢，就讲到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是、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叫阿波罗、他就去到以弗所。这个人呢很有趣的、阿波罗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名人，叫做神很重用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开始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阿波罗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心灵火热，很准确的来去讲论，并且教导人关于耶稣的事。即只是听这几段呢，这几句说话呢，你觉得哇，犀利啊，波罗这个人。我有机会见他一面，在他如果他来我教会教主学，真的好得无比啊，这个人。能言善辩、又火热。牧师，如果你教会有个阿波罗，我想你真的犀利啊，即刻纳他回来。哎，你不单止做我助手，你做我 counselor 都得了，已经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嘛、但是圣经里面说，但是他只是晓得约翰的洗礼、即意思是什么呢？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呢？约翰的洗礼是讲悔改的洗礼嘛、而但是呢，就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理呢，就欠奉了。在这里呢，就圣经就特别他说，阿巴基拉和阿居拉听了，就把他接来，又将神的道更准确的向他呢来去讲论。那阿波罗有意去阿该亚，弟兄就鼓励他，又写信给那里的信徒呢，去接待他，去举荐他，因为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呢、帮助很多，因为他当众有力地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刚刚正话讲紧，他讲的是约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而家讲紧他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即系话咩咧？喺中间嘅过程里边咧，阿居拉接待咗阿居拉、伯基拉两夫妇接待咗阿波罗之后咧，就喺佢屋企咧，就教导佢耶稣基督嘅救恩啦。大家明白啦？嗱，咁我又想问啦，以阿居拉、伯基拉嘅神学背景啊，以佢嘅神学嘅认识啊，同阿波罗有冇得比咧？吓，我真系冇得比嘅。阿波罗是什么？是一个能言善辩，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心灵火热，很准确的讲论，诸如此类。但是阿居拉、伯基拉是谁？ I am just nobody， 一个普通夫妇而已。竟然他听到阿波罗所欠缺的地方，接他回到他屋企，然后呢用心的来去教导阿波罗、大家明白、有多时、我们常常都这样说，在崇拜我们听过很多名讲员讲道的，是吧？你现在上 YouTube、你要哪个最有名的讲员，一 click 就可以听到他的道的了、我们可以 很多时候听到很多很正的道的。你可以说，哎呀，我们主学的老师真的很厉害，他刚刚我们请到他来，哇，很精彩，听完就听，听到真的、饭都不吃，或者真的总之坐定在这里很专心的听一个人在这里讲道的，我们都会。或者我们很渴望的上网去听某某名讲员，我们听完了很多出名的讲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问，不如你试试讲出来行不行？哎呀，讲出来我起码我觉得我不用五分钟我讲完听的东西，大家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听很多的好东西，但我跟你讲出来讲不到的，你有没有发觉？譬如我今天，你试下一阵，我这个讲完之后，你下午两点钟，我问你刚才曾牧师讲过什么东西。我记得阿居拉、伯基拉他说什么？哎呀，我接待嘛、还有什么？哎呀，真的不要问多了，总之是讲他两夫妇啦，是吧？我们往往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我们听了很多东西的，但你发觉如果听了很多东西呢，不等于你真的识的、不等于你真的入到心里面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得很 很精彩，昼夜思想，即人变为有福。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呢？如果你不昼夜思想呢，就水过鸭背而已。 你幾叻嘅 Rick Warren 嘅道也好，我都唔記得咗，即係偉大嘅上帝重用嘅仆人咧。咁我自己細個嗰陣唔係細個啦，即係信咗之後，我都好中意睇，我好中意睇黃明道嘅文庫噶，我又好中意睇魏朵星嘅十二男子，我幾乎睇完又睇，屋企買曬成副十二男子、屬靈人啊嗰啲，你睇曬，哇！嗰時好精彩噶，睇咩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啊咁，大家我諗牧師應該聽過呢啲咁精彩、咁出名嘅，甚至邊雲波嗰個獻給無名的傳道者聽過曬啦，係嘛？我問你，你又講過咩啊？唔記得，總之好精彩咯。啊，係咁噶嘛，我哋啊，你睇幾多名著都好，哎呀，唔記得大致上啦咁啊。弟兄姊妹，阿居拉、伯基拉咧，佢上帝擺保羅喺佢一齊住嘅嗰段日子裏邊咧，我好相信從保羅嘅教導同保羅嘅相處同保羅嘅對話裏邊，阿居拉、伯基拉一定聽到好精彩嘅信息，唔單止聽到。甚至能夠復述講翻出嚟都得。今日我哋係聽到，但我叫你復述講出嚟咧，你就論盡啦。因為聽完之後，我哋唔會點思想嘅。啊，我記得我以前好中我係喺城北宣道會成長嘅。咁嗰時阿余丹伯牧師係我主任牧師。咁我當時真係拜師學習嘅時候咧，佢一個禮拜。等有開 stand meeting 咧，就另外捉咗我翻去，因為我係佢嘅副手。佢又講一次佢嘅嘢之後，咁啊，我聽完之後好嘢喎，牧師你真係我唔係話咩，但係佢總之啊講得好精彩啦咁。咁又余牧師咧就話唔好限字，求中食晏晝啦，唔好限字。你講一次，我仲話講乜？你講得準嘅，我先同你食晏晝。你講得唔準，我由頭再講一次。啊，佢係咁嘅喎，余丹伯牧師有個咁嘅脾氣嘅喎。啊，哇！真係最辛苦係嗰一橛啊！聽的時候頭頭是道，這個講回來我真的講不到的。弟兄姊妹，我們是需要晝夜思想，我們是需要多些的來去不斷的來去我們叫做沉澱，來去反思，還有盡量有機會嘗試講回來。如果你能夠講到出來的話，那我就告訴你，這個基本上不是你的知識，是你消化了之後你懂得講翻出嚟嗱，阿居拉、伯基拉佢就成功嘅，因為佢係咁樣嚟去教導阿波羅嘅。阿波羅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後來咧就非常非常之被神重用嘅。喺呢個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嗰度話，亞細亞嘅眾教會問你安，阿居拉和伯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啊，因主多多地問你們安。哇！原來阿居拉、伯基拉佢唔係選擇嚟去接待保羅嘅，而係佢打開佢嘅屋企啊，佢家裏邊成為咗一個教會啊。呢個教會嗱，即係佢問佢安嘅時候，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啊嘛，即係佢已經將佢屋企成為咗一個查經班。我哋大家都知啦，今日你屋企都有成為。查經班成為多人的祝福，還有他不會因為他自己，哎呀，我沒有學過，我沒有上過神學訓練，我們請個好的好的講員來，今天我們大查經一定要他有什麼學位，什麼什麼東西，阿居拉、伯基拉沒有的，他心裡面的領受，他從保羅的身上學到的，他從主裡面所領受的，他從他的侍奉的經歷裡面，他體會到上帝的心意的，體會到服侍，體會到支援，體會到接待那個好處，他就教導回耶穌基督的真理出來。在阿居拉、伯基拉的身上，我們體會到一個是完全沒有保留的，將自己屋企來去打開，沒有保留的服侍。我們很多時候都說，服侍上帝我一定會的，但是服侍弟兄姊妹，那真的這樣要想想。有些人貪得無厭的，有些人這樣那樣的，於是我們就選擇阿居拉、伯基拉，基本上是沒有，用回正話一次，無差別的接待，完全倒空的，完全來去接納，還有就是不斷的來去將學習的用言語來去講出來，教導他的恩賜，教導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不懂的弟兄姊妹，這個成為了我們侍奉的一個榜樣。我們低頭祈禱。 主，我哋感谢你嘅恩典，喺今日一个咁混乱嘅世代里边，喺今日一个无论系瘟疫也好，无论系各种嘅异端邪说也好，实在作你嘅儿女们，主，我哋系需要你俾我哋嘅胆量，你俾我哋嘅智慧，你俾我哋嘅一个无保留嘅嗰种嘅委身嘅心情，让我哋好好嘅喺呢个年代服侍我哋周围嘅人，服侍我哋嘅邻舍，服侍有需要喺一个破碎嘅家庭成长嘅有多嘅朋友。有今日佢哋就系我哋嘅邻舍，我哋今日能唔能够打开我哋嘅家，能唔能够完全冇保留嘅嚟接待佢哋？求主你帮助我哋，让我哋真系能够好好嘅用我哋余下嘅时间，我哋嘅生命嚟服侍你。我哋交托祷告，奉基督嘅名求。